宇文州一看左右，他们已经被几十号人给围住了。这样的包围，就算他们技术高超能挣脱，但也没法在追踪BOSS的去向了。宇文州叹了口气，这包围说不上是什么圈套，但是却抓住了他们的空档。他分析判断了BOSS可以被带离的方向，分派了数人来追，而后果然由黄少天捕捉到了。 这样的情况，他们当然不可能和其他工会共享，非但不会，还要努力保护信息，一点都不走漏。所以宇文州没有马上调集蓝西格的精英团直扑这边，那样明确的团队行动肯定会引人生疑。宇文州并不想在从叶修这边拦下BOSS的时候又多出来些竞争对手，于是宇文州指示团队精英们继续分散形势，佯装寻找。 混淆局面，而他们职业级的先行过来集中。如此小规模的调集，自然不会有人看得出来。结果，他们的行动是没有别家工会洞悉，但是叶修这边招人一个包围，顿时就让他们显得身单力薄了。这样打对大家都没好处，你们还是走吧。叶修说。宇文州苦笑。 这不是数分钟前自己对他说的话吗？这家伙这么快就还回来了。撤！宇文州随即说道。什么？黄少天震惊。耗下去也没意义。撤吧！宇文州说。卢汉文和郑轩的角色都退下来了。黄少天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还是尊重队长权威的，朝着叶修又是一堆垃圾话后，无奈地退了下来。 哎呀，真是时势物的俊杰啊！叶修感慨着。过奖，宇文州说。有机会的话，不妨合作。会有的，宇文州笑道。而后又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。叶修自然是在拖延时间给猎杀 BOSS 的小组，而宇文州呢，他现在已经放弃这一次了。在数度亲自参与 BOSS 的抢杀战场后，让他彻底认清现如今的这一战场有多么的复杂。数家甚至十数家工会的精英团队互相为敌，一团乱战，不存在任何预测的可能。宇文州仔细研究了蓝西格工会在这方面的报表，清晰看出无论哪家工会在这一战场上的成果都是各种起伏，毫无规律。 有可能一周里收获数只BOSS，也有可能一周内一无所获。无论他们蓝西格还是中草堂，还是霸图，还是其他强力工会，都是如此。过分复杂的混乱局面，让各种无法预期的意外决定着每一次的结果。这当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。但是， 叶修统领的星心却能拥有一个相对来说浮动较小的曲线，相比其他工会的起起落落，平滑的让人心旷神怡。毫无疑问，叶修将这种混乱的干扰降到了最低，那么他的做法就有很强的参考意义。在宇文州看来，叶修拥有的技战术实力是一方面的。 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准确把握了BOSS争夺战中工会与工会之间的矛盾与平衡，主导着局面的走势。他的战术部署可不只是停留在走位、转火、集火这种纯战斗元素上的。要理清楚这些可不容易。宇文州看得出，叶修在网游中也是真下了苦功的，甚至远比他们打职业比赛还要辛苦。 职业比赛一周不过一场，但野兔BOSS的竞争一周就有几十场，这得做多少功课，动多少脑筋？于是，当叶修提出有机会可以合作的时候，宇文州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。他不介意叶修把他们当做资源来利用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叶修现在也是了不得的一大资源。宇文州这边应了叶修。 回过头来，却也得和春意老招呼一声。这毕竟是网游内的事物，严格来讲的话，他这个战队队长是没有决策权的，只不过职业选手身份超然，尤其队长，决策权是没有，但在相关荣耀的任何事物上都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。 强势点的队长，那对工会会长基本就是发号施令了。宇文周比较客气，是以建议的方式和春义老说的这情况。春义老听后却是一怔，合作这种手段他也不是不会运用，只是目前网游工会间的竞争，尤其是蓝西阁他们这种顶尖级别工会之间的竞争，完全就是狼来了的氛围，各大工会之间毫无诚信可言，与人合作时时都要提防着会不会背后挨刀子，偶尔一次两次还行，经常这样真受不了这份刺激，还不如自己独身行事痛痛快快。没办法，他们大工会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战队在联盟冠军竞争的另一处战场，对于他们而言损人就是利己，所以当自己抢不到 BOSS 或是怎样的时候，十分不介意给对手添添乱，不只要自己强大，还要想办法阻挠其他人强大，这样的竞争土壤相互之间确实难以养出良好关系。所以此时春义老听宇文周说与人合作，先就是一怔，很想说这种方式并不适合当下的工会竞争环境。不要看星星搞了个舞会同盟，我们就也想去搞，星星组织起来的工会那都是联盟中那些酱油队的工会，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关系本就不紧张，再加上本来就在 BOSS 战场上没什么存在感，所以死马当活马医，这才凑到了一起，蓝西阁却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啊。春义老这还思考怎么和宇文周说呢，结果宇文周接着又告诉他，他准备去合作的对象是叶修。君莫笑，春义老还是习惯用网游里的名字称呼这个人，宇文周居然想要去和这位合作，春义老的头皮当时就有点发麻。与虎谋皮，这是春义老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汇，那家伙多么阴险狡诈的一个人呢，和他合作恐怕连骨头都会被他啃成渣渣吧。叶修这个会不会有点难啊，春义老听到这合作对象都顾不上去思考措辞了，连忙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你有什么想法，宇文周问。 根据我们这段时间一直以来和他打交道的方式，这人太不靠谱了。 春义老的头摇得像拨浪鼓。 不是吧，他的名声这么差。 应该说是一点好都没有。 作为竞争对手的话，你当然感觉不到他的好了，你们有和他认真合作过吗？ 这个 春义老犹豫。叶修的君莫笑进神之领域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如临大敌，一直都在想办法去限制他。合作说到这个，春义老都有点脸红，一开始不知道这位是叶秋大神，他们更多萌生的想法是招揽来着，现在想想自己居然企图招揽这大神来给工会打工，春义老突然觉得自己也挺豪迈的。 蓝桥，你在第十区的时候和这位打交道比较多，你怎么看？ 春义老点名去问蓝河了。 如果是从合作角度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靠的。 蓝河不由得想到时区最初堂堂大神受雇来给他们工会打工的情景，叶修开出各种价码，在当时蓝河就有一种感觉让人很懂，他没有想多占什么便宜，自己最好也不要企图去占他的便宜，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双方的合作还算愉快，只是最后怎么就走上互相打杀的道路了呢？蓝河仔细一回忆，貌似是那家伙后来不打工开始单干了，于是垄断了各种记录，于是来开荒的各大工会都不干了，都想让对方知道厉害。想到这儿，蓝河猛然发现，合着这是一个他们这些大工会企图打压新区记录竞争者，结果不巧这竞争者居然是一号大神， 最后猛龙过江打得他们丢盔弃甲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中被他们视作大魔头的反派好像并不是反派，而他们才是一群仗势欺人的混蛋来着。想到这儿，蓝河顿时都泪流满面了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就算是反派吧，一开始也总是大占上风的，纷纷是最后才被正派一举歼灭，哪有像他们这样从头到尾都是灰头土脸的反派呀？这反派也太弱气了吧。 那我们就也加入他们那武功会的同盟了？ 春一老呆呆地说。 那倒不必，情况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的时候，那当然还是优先独享 BOSS， 在情况不太明朗的时候再考虑和他们合作是不是能有转机吧。其实你看星星现在的做法也基本就是这样，在可以独享 BOSS 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再加上那几家工会来分蛋糕。宇文周说。 我明白了， 创意老点头。由于宇文周表态放弃，灰角黑市一役兰西阁早早就收兵了，其他工会东奔西找，最后雷霆的萧时钦倒是追踪到了，只是他到的实在有点太晚， BOSS 都已经快要被击毙。 居然还找过来了，你也不看看时间啊？ 叶修迎接了一下萧时钦，却也没怎么提防。都这个时间了，各大工会有点判断力的话早该撤了，萧时钦这么一个明白人居然还坚持找了过来。叶修估摸着他还有别的目的。 居然是跑到了这里， 萧时钦感慨。 怎么，在研究我们的战术吗？ 叶修说。萧时钦笑笑不解释。 其实有机会的话不妨合作，叶修说。 那倒也不错， 萧时钦说着发了个好友申请。 加什么好友啊，有事 QQ 上招呼，哥几十个马甲，你知道我每次都会用哪一个吗？ 叶修毫不犹豫地拒绝掉了。